吗？好吧，这不就是我吗？难道让你松了手了那些话，只为了讨好他，那不就错了吗？对吧，天就那么大，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，大不了哭个几晚。成长这种 还是没能等到结果，谎言将我淹没，伪装的人不是我，还傻傻的难过，以为你会懂，我才让你解剖，所有一切都因为你变得刺痛。